起许多年不见的朋友啊，再次相遇的时候都已成对成双，是否他们已经找到快乐的天堂，可不可以让我也靠在你的肩上， 是这场戏里停个镜头。

下，让我将你放下。 见你江湖日夜不留，不念不说话。繁华世界若水三千，一瓢怎全下。 两场雪封不住难熬，月深情落下，你笑颜如花，奔向时光情灯底下，千个字说不出情话，万封信写不完牵挂，山走远风再刮，我心乱如麻，放下，容我将你放下。 见你江湖日月不留，不念不说话。繁华世界若水三千，一瓢怎全下。

优惠一万四， 旧车换购奥迪最高优惠现金14000元，大兴朗法安阳伟业奥迪店，83790100，西南五环京良路朗法路口北， 千万别走错了。涿州新发地大石桥旧货市场开业了，一个闲置商品交易的平台，二手的价格，一流的品质，2期10000平米交易区统计招商，采付热线03123877772。2.4亿保养补贴盛宴，只为奥迪车主开席，专享尊享保养套餐，现已全部上线，火爆认领中。Q5 单次保养低至713元 ，A6L 保养低至717元。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6。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0000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959资讯快报。 9月4日，涿州市召开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河北省委和保定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对本市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由市委书记王艳青主持，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出席会议。京南经济开发区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周林伟列席会议。会议强调，要加快改革进度，创新改革举措，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实践，狠抓责任落实。要对照2017年改革要点列出清单，加强督导调度，确保圆满完成各项改革任务。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工作统筹和督导检查，推动全市各类改革事项及时落实落地，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稳步扎实推进。市委改革办负责人及各专项小组联络员参加会议。近日，保定市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对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进行调度部署。涿州市市领导王艳青、李庆林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在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认识，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摆布工作。各级纪检监察部门要履行好监督执纪责任，对在重点工作推进中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乃至失职渎职的干部，坚决依法依纪从严问责。各市级领导、各县市区、各市直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强化使命担当，把对党用心、对群众用心、对事业用心践行在行动上，落实在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推进上，体现在环境保护风暴行动和安全稳定百日攻坚行动的实际成效上，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9月2日，涿州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全市双拥迎检工作部署会，市委副书记张金科、人武部部长邓来全、副市长李庆林出席会议。张金科强调，要依据任务分解表上的时间要求，高效率完成本部门工作，提高思想认识，保证在期限内圆满完成各项任务目标，达到双拥模范城检查标准。李庆林要求各部门要提高认识，为争创双拥模范城扫清障碍。在宣传工作方面，要提前准备，切实做好迎检工作，确保本市成功争创新一届升级双拥模范城。各部门相关负责人、驻涿部队代表参加会议。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文明创建，人人参与，美好生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我的心

身边笑得那么甜，最难忘的感觉，不要浪费时间享受这团圆。 胡夏给我的快乐，这是电视剧《神犬小七》当中的插曲之一。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狗狗就像是家人一样的，是彼此信赖彼此陪伴的家人。那胡夏呢，也是用他的这种声音将人和狗狗之间相处的快乐传递给每一位听歌的人。听着歌的时候就想象一下，好像身处在宽敞明亮的自己家的客厅里，然后和心爱的萌宠狗狗嬉戏玩耍，这样的轻松的氛围和发自内心的愉悦，相信也会感染每一个内心充满爱的人吧。接下来听到孙燕姿超快感， 感觉对了，我要出发，用我自己的步伐，告别所有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啊。你怕了吗？还怀疑吗？啊啊啊啊啊，放开一切体会变化，是否就是情绪化？被爱迷惑不上

现你想要是滑到旁边排队要个号码吧。如果没有人伸向我跟我的麦克风，到底怕不怕？我不怕，你怕不怕？我不怕。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右边的观众，对面的观众，有没有观众？请各位观众，做我的观众。别谁成功没下过了苦功，有谁出生就拿着麦克风？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Oh oh yeah，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Oh, oh, yeah。 我的麦克风，这是潘玮柏03年发行的第二张国语专辑当中的一首同名标题曲啊。其实他从 VJ 到歌手，他的这张专辑应该是推出后就巩固了他在乐坛的地位了吧，那个时候别提他有多火了。接下来这一位呢，曾经也火过，可是呢他也有将近6年没有带来过新的音乐作品了，而他最近也发专辑了，他就是陈明。在之前的节目里，小军还说过，最近很多消失了一段时间的人选择了复出，这当然也算是一位了吧。今天听到他新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叫做《梦旅人》。

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 是迪克牛仔的专辑《风飞沙》当中的一首歌曲。说到老爹，很多人呢就会觉得他翻唱了很多歌曲哈、啊，甚至会觉得他唱火的那些歌都是翻唱的吧。确实呢，以翻唱成名并且成为翻唱专业户的迪克牛仔，他呢翻唱了很多歌，也唱红了很多歌。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人多力量大好了，来一首对唱的歌，许茹芸还有熊天平带来的很好听的爱情电影，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我是小军，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谢谢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拜拜。